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 短暂的美，幸福过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方向的星座，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。

数万千、在我和我小小的宇宙空间，没人了解也不想人看见，追寻什么的心带我想 像那些单纯，其实有点残忍，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。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？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？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认识你、爱上你、了解你、看穿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、失去你、忘记你，我又该怎么办？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，很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。我知道原谅你、放纵你、包容你、疼爱你其实不难，宁愿背叛你、隐瞒你、报复你，我也比较坦然。在这虚幻城市中无人陪伴， 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，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，梦就跟在梦与醒之间两难。我知道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其实不难，宁愿背叛你隐瞒你报复你我也比较残忍，在这虚幻城市

的瘾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唇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丢掉的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了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孤影孤影，难得我就是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 难忘的瞬间， 却不能让它继续永远， 继续永远。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，再也没有出现。 哈林音乐电台，我是哈林，你是谁？ 我是大虎。 哦，大虎啊，你想听什么歌？ 我要听 Baby Come Back。 哦，这条歌我也很喜欢耶，你想点给谁听？ 我想点给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，希望她能够回到我身边。 哦，让我跟所有的听众一起替你跟她说 Baby Come Back。 走，

这颗心正是这样，为了你不忍离去，为了你难以放弃，难分难离。 难道说你我心中已不再存着期许，就让我反反复复为了你 这段情总是这样不停地闹人心绪，又叫我难以割舍，难分难离。难道说你的心中已有了新的情人，为何你不能直接告诉我？这颗心总是这样，为了你不忍离去，为了你难以放弃，难分难离。难道说你我心中已不再选择继续，就让我反反复复为了你 再说什么天荒地老。 我的爱不需要再说什么，天荒地